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梁锦祥搏击频道同大家见面啦，就好奇怪啦！以前梁锦祥搏击频道就真系有动作噶嘛，真系即系换晒衫。咁今日咧，点解会斋 talk 咧？咁个原因好简单，就系、是、近排咧有一场嘅 UFC 嘅女子 MM 比赛咧。MMA 比賽咧就令到香港人好亢奮啊！即係大家度評論啦。咁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暴徒玫瑰係立陶宛裔嘅美國選手就對中國嘅張偉麗。咁呢場嘅比賽咧，咪牽涉到即係好多不同嘅範疇啊。譬如有政治啦，有搏擊啦，有口水戰啦。咁所以令到我哋兩個都即係閒談之間咧都。即係傾咗好多嘢，咁我覺得咧，即係可以喺呢個機會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嚇。咁即係可以咁講啦。譬如話，我自己都好中意睇拳賽嘅，喺香港搞拳好多拳賽，我都即係特登咗去睇。咁亦都平時咧，我都睇喺網上睇翻啲拳賽咧，特別對女子嘅 UFC 咧，我興趣極大嘅。因為大家知道喺即係之前咧有呢、這個Ronda Rousey 啦，係一個好著名嘅女嘅選手啦。咁佢打好幾場咧，其實都好轟動。咁咧就呢一場咧，因為牽涉到譬如中國嘅問題咧，就令到大家個口水戰咧就相當之多。咁我講即係睇到有幾個重點咧，我覺得喺呢度我哋值得大家討論一下嘅。咁其一咧就係因為喺賽前咧，其實泰臣咧就評論過呢場比賽嘅。咁我亦都批評咗張偉麗啦。咁有啲人就話。即係張偉麗就喺嗰個訪問時候，即係喺中國嘅電視訪問時候咧，佢用英文嘅，佢就話泰臣係唔適宜去評論，因為佢冇打 MMA。咁我就覺得呢個都可以討論，因為泰臣近年就好多口嘅，即係好中意講嘢嘅。其實佢個文化水平係極低嘅，但係近年睇佢講嘢咧，就係有文有路嘅。咁亦都睇過佢近年去 demonstrate 佢即係解釋自己嗰啲拳法啦，咁佢亦都有拍戲啦，咁其中一場我哋大家睇到就係佢同葉問打啦， 同葉問啦，又同嗰個 好多噶 Steven Seagal 打，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其實睇佢嗰個喺戲入邊嘅表現咧，啲功架都喺翻度嘅， 係喺度， 都喺度，同埋你雖然話佢冇打咁，但係你見佢有幾場，譬如同 Steven Seagal 即係拍嗰場啦，同葉問打一場咧，其實佢有表現到，即係話如果佢遇到一啲識腳或者識即係埋身箍頸嘅，佢有啲嘅一啲嘅睇法噶嘛。嗱文書咧點樣咧？就係、是、當阿袁和平要做武術指導嘅時候咧，阿泰臣係唔聽佢講嘅，因為佢有佢自己嘅睇法。嗱，你可唔可以講就係、是、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喜歡武術人，你覺得泰臣有冇料去評論呢？即係。兩位選手先， 梗係有啦，點會冇啫？你話佢唔即係喂 MMA 唔係等於即係一定要樣樣都精噶嘛？有啲 MMA 選手都淨係打 boxing 噶，唔係個個都 頭先我講 Ronda Rousey 佢柔到底嚟嘅， 係咯， 佢初頭咧唔係靠拳打贏，或者唔係靠係硬巴。 唔係 MMA 唔係即係其實意思係話 MMA 唔係話一定要你要一定係打柔術啊、柔道啊、摔跤啊。咩意思？即係你任何武術都得咁解啫嘛。 就類似我哋講嘅十項全能。 係啊， 即係但係十項全能逐個級，即係逐樣樣計翻。佢唔係。你啱邊樣？你食到佢嗰飯咧，咁你就贏啦。 有啲人有即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啦，嗰陣時好我未即係 MMA 都未興啦，興嗰啲比較上係嗰啲咩 Prado 啊嗰啲咁嘅打法。咁嗰陣時人都話嘅，哎呀從此以後站立技就唔會再夠呢啲即係 ground fight 打啦咁講。但跟住過幾年之後。咁就依人又轉口啦，哦，關輝終於都又唔夠站立幾大，即其實冇乜必，即冇乜呢種咁樣嘅一定嘅情況喺度嘅，因為每一個拳手，即如果你係一個拳手話，你每一次打就打輸到咧，你都會吸收經驗噶嘛，同埋你都可以因為你要某一種嘅方式。去到某一個強大嘅情況之後，你根本係唔需要理會對方用咩方式噶嘛，你好似泰臣呢啲。 即係你唔好話嗰啲係張偉麗同泰臣打，我一定買泰臣贏你，即係好簡單。 唔係咁大家 都磅數， 同磅數，亦都即係男仔同女仔打始終差啲嘅。但係問題就係、是。阿張慧麗咧，即係我諗佢唔係唔知道，但係佢串翻佢啫。但係即係有多人就話：，誒、欸、泰臣係咪真係識㗎？咁我話俾你聽，泰臣識嘅。泰臣如果你睇而家佢講嘢咧，佢唔止係一個拳擊家，佢一個武術家嚟嘅。即係佢有思考好多問題咧。即係譬如話，我如果純粹打拳，我遇到一個起腳嘅，咁我點處理呢個問題？你睇戲入邊佢有即係 demonstrate 俾你聽點樣做啲嘢㗎嘛？ 唔係，你逢親一個拳手咧，即係就算佢 boxing 出身咧，佢都唔會真係齋 boxing 嘅，佢一定會有其他，佢一定會對其他唔同嘅 martial art 咧，都會有絲涉獵嘅。 係啊，咁呢個係即係其實係一個近代武術嘅一個交流發展嚟啦。 唔係中國功夫啊，紅拳同拳未出完出。 係係，唔係就算如果譬如你學國術，其實好多師傅佢講唔即係唔不涉其他，其實佢哋自己有諗過呢個問題，有諗嘅。咁正如阿李小龍講啦，佢話一個好嘅武術家係點樣咧？佢打嘅即係遇著呢個拳手，佢嘅腳就會比個拳手好。佢遇著一個柔道高手，佢個拳就會比呢個柔道高手高。即係佢嗰個講話就係，其實一個人一個武術家，佢應該係多方面嘅發展，就唔係純粹話我打拳我就淨係識打拳啦。咁呢個係近代武術，即係自從李小龍之後，其實一個好新嘅趨勢嚟。咁咧就泰臣事前咧，其實就睇輕呢個張偉麗嘅。咁但係如果你喺街買咧，我諗你都係啦。喺街買咧，就嗰個張偉麗應該係熱門嚟嘅。 喂，絕對唔係就你睇翻咁多啲咁嘅搏擊頻道啦，所有搏擊頻道裏邊嗰啲咁樣嘅主持咧，都係買張偉麗贏嘅。只不過係贏幾多咁解嘅，即係會打幾多回合先贏咧。因為大家其實阿 Ross 佢其實佢喺好多場比賽裏邊咧。佢最舒適就係佢真係唔重嗰啲嘢，即係佢係靈活，係快。 啲架差唔夠重， 得唔夠重。但你睇到張同埋佢唔係好捱得打。 嗯， 佢同張偉麗比咧，你咁樣張偉麗有幾場比賽咧，譬如同阿 Joanna 打嗰啲咧，你睇到佢真係好硬淨嘅，好實在嘅啫。 俾人打到爆曬光， 打到爆曬都冇問題，仲可以繼續打。咁所以你哋睇得到咧，大家睇高啊張偉麗一線又唔出奇嘅，而且張偉麗曾經打贏過那個叫 Jessica 一個巴西人，那個巴西人曾經用一個過頭摔打贏咗 Ross 噶嘛，咁所以人哋覺得、Jessica 都輸打贏咗 Ross， 咁 Jessica 輸俾張偉麗，咁所以張偉麗咪 就好似當年咧就係阿科曼打贏富利沙，富利沙打贏奇利，阿里啦。咁理論上就應該科曼打贏阿里喎， 但係結果就唔係， 結果就唔係，嗱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咧，就打到爆曬光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呢啲都唔係上乘嘅拳術嚟啦。因為打到爆曬光，人哋都唔冧，即係你啲拳。 係啊，草量，即係其實因為佢哋嗰啲草量級好輕啦， 110几磅。 咩好輕嘅關係咧？個拳就即係物理上嚟講都唔重嘅。咁唔重型情況之下，佢咪唔會能夠做到嗰個腦震盪咯。咁咪淨係喺個表面上產生呢個破壞咯。咁所以點解佢同阿祖英麗打一場咧，將阿祖英麗個樣打到爆曬、變曬形咧，都唔暈嘅，就係嗰啲骨頭歪曬啊，啲內出血出曬，成個腫腫曬都唔暈，就因為你始終唔能夠將佢個腦做到震盪嚇，亦都打得唔好，因為咧你個拳咧唔能夠打啱位置，你就係淨係打中啫，唔係打啱位置，咁變咗對方一定唔會暈咯。 即係唔夠準呢位， 唔夠準啊呢位落得。 好啊，嗱，咁我哋去講翻呢場拳賽咧，就即係大家事後即係我翻睇好多次啦。嗱，我即係補充，我寫翻係寫錯咗噶，因為睇得太急啊，就我寫錯咗係只後腳，其實就唔係後腳，係前腳嚟嘅。前腳咧就鐵男解釋一下，就係張偉麗犯咗咩錯誤啊？ 張偉麗，同你睇下張偉麗出場嘅時候咧，其實信心滿滿的，咁啊同埋咧嗰啲護手啊，啲護手好多無謂動作，多咗好多無謂，因為其實咧好似有少少輕敵嘅感覺。咁變咗喺個護手嗰段咧，就出現咗一啲瑕疵，即係尤其是可能佢個下意識又以為阿 Ross， 你 demonstrate 咗俾大家睇睇。 點 demonstrate？ 嗱，即係一腳啦，一腳。 唔係嗱，佢咁樣嘅。 係啊，手喺手度。 手喺。 即係張偉麗嘅手咧，就佢就冇護喺個身，即係個頭嘅兩邊。佢咧有少少咧，又喺度喐。即係咁樣喐。 同埋你見到嗰、那、啲、個，嗱，你喺呢個鏡頭你見到嗰個動作噶嘛？佢手開咗出嚟。 係啊，佢喺度擺動，喺度擺動，即係多，即係唔啲動作冇有比較多餘。 嗱，呢個要解釋下就係。一般嚟講咧，就去到一個咁高水平嘅拳賽咧，就照計冇咁嘅唔應該犯咁嘅錯誤嘅。佢之前亦都好似冇 咁誇張咯，即係已經都係即係一出場嗰個感覺，佢應該係覺得有少輕敵嘅，因為佢覺得 Ross 嘅拳係唔重嘅。 咁所以手就 俾位佢打 啊嘛。手唔係佢咪佢手咪有少少喺度，即係好似。 嗱，佢我從好睇咧，佢初頭係擺咗個裝喺度嘅，咁 OK 噶啦。但唔知點解佢突然間就咁樣，同埋夾咗個頭出嚟。 唔係佢有種 rhythm 喺度嘅，佢裏邊有個 rhythm 咧，一個節奏啦。佢係咁樣，即係咁樣慢慢就咁啦，慢慢越即係有少少咁樣喐動，變咗兩手越嚟越開啊。 嗯。 再加上咧，佢以為阿 Ross 腳咧係左外踢入嚟嘅。 嗱呢度睇到啦，呢個咧好似係一個質數，即係好似一個低數嚟嘅。 似一個side kick， 即係側邊上咯，即係咁側邊上嘅腳。 唔係太中腰嚟噶嘛？ 唔係佢中腰夾，唔係佢咁樣夾上嚟，跟住佢會覺得佢會係咁側邊咁入打頭，即係都係打頭噶啦。所以佢手咧就搖向外咧，咁樣要同擋只腳咁。 但係佢奇怪一樣嘢，佢頭應該夾咗出嚟啦。嗱，你睇佢頭已經夾咗出嚟喎，佢頭唔係向下。 唔係因為佢個手移前啊嘛，呢隻手移前，佢諗住移前呢隻手咧就係搖咁樣搖，諗住係擋只腳喺外邊入嘅。但係點知阿 Ross 嗰個腳咧就係好即係好跆拳道嗰啲啦，即係佢係。是好像前踢，但是去到你咁上下，突然间变侧踢嗰下咧，咁变幻啊，咁变化。 啊，呢、這个我哋睇好多个都有啊，即系大家睇翻呢个阿马龙过江啦。 系， 好似应该同阿波帕卡打一场，一脚系中腰，跟住上就系头嚟嘅。 佢嗰下系。嗰係三下前手，即係三下前蹬，然後第四下 side kick。咁而家依個 Ross 咧，佢唔係佢好似前蹬，即係佢好似前蹬，又好似側踢。但問題原來佢真係喺前蹬，睇你嘅嗱，你兩手喺度嘛？佢喺你依邊入，依邊入，咁依邊入，跟住原來就變側踢，就啱啱食正張偉麗個鱷骨呢個位咯。咁食正鱷骨個頭咪有個四十五度咁踢咗。 嗱，佢呢度食正鱷骨呢度咧，好多我睇就香港嘅網友咧就話：，誒。咁點會點會暈啊？咁樣咁你解釋點 點點會唔會暈咧？暈硬啦！ 唔係你睇佢唔好用力嘅啫 喎。其實唔使好用力嘅，你只要踢得即係。但係我哋點解我哋話打拳嘅話踢腳，我就要 target， 就要踢中某啲位。有啲位踢中咗咧，係會導致一個嗰個腦震盪好緊要嘅。同埋依下咧踢正依個位置咧，依個位置咧，其實你睇翻都係知嘅。逢真一打得呢啲位同埋下巴呢位，即係呢個由鱷骨一路下巴呢位咧。如果被人打中了你的頭一揈咧，一咁一揈嘅話咧，你嘅腦就會喐噶啦，喐得好緊要啊！唔係個頭喐，係個腦啊，裏邊個腦喐啊， 入邊喐嗱，即係好多呢個皮外傷同埋內傷個分別嚟噶嘛？點解有啲打到話，哇，冇傷口嘅？嗱，差官以前打係咁 啊， 冇傷口嘅， 攢住個 喺入邊度，係啦，散曬啊嘛。 咁即係其實踢中咗，導致你嘅腦嗰個腦震盪，個腦震盪太嚴重。咁跟住咧，你個腦個保護意識咧就會將自己咧 KO， 即係 black out 咗佢自己，即係停一停你個腦裏面嗰個信號，身體同腦之間嗰個信號係減少嗰個神經個 impulse 衝去腦度，令到腦出血嘅。咁呢個係保護自己嘅狀況，都係會即刻以暈嘅方式去解決呢個被撞擊嘅方法嘅，因為防止腦震盪太厲害嘛。咁唔係唔暈噶，係會暈噶。 係啊，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我哋可以總結啦，就係張偉麗係犯錯嘅， 係犯錯。我覺得輕敵咯，輕敵。 嚇，咁我就未必覺得佢輕敵啦，因為嗰個對手本身嗰個佈置好好。 係， 因為頭先我哋冇講到就係佢攝咗埋，跟住彈出嚟。係，佢再攝，再彈幾下噶啦。係，好似起腳咁樣。咁即係好似阿張偉麗唔係好知佢做乜。 唔係咩？張偉麗中意同啲咩打咧？佢中意同你硬碰硬嘅，好似你話即係你藍炮，即係嗰啲咩嘢，係硬打硬嘅。其實佢唔係好中意，即係 佢中意同你搏錘， 係好中意搏錘。佢唔係好中意你閃躲嘅。咁其實咧好多拳手嚟嘅，好多啲硬嗰啲拳手，例如 rock tank 嗰啲都係嘅，好中意同你硬碰硬嘅。你一係閃咧嬲嘅會，即係你好你過嚟打我啦，嗱嗱你咩走嚟走去，就咁嘅情形之下咧，佢其實覺得佢就會閃。點知佢閃一腳咧，就好似黃蜂尾又針咁啦。喺你個唔覺意之，突然間送好快脆咁樣閃咗你個鱷骨度。咁你咪 同埋留意一下，就係佢上身冇乜動作嗰啲。 冇乜動作，係啊，唔係因為依個踢法咧。即係如果我哋成日講咧，就係即係你出腳好自在啊！我哋如意自在出腳，即係唔係一個方向嘅，冇即係踢得叻嘅人咧，尤其跆拳嗰班啦，或者極真嗰班即係練腳練得好嗰班啦，出腳咧都係唔止一個角度嘅，佢出腳可以好多方向出嚟嘅，所以變咗咧，你同嗰人打咧，你捉即係如果唔俾你撩音嘅話咧，你好難捕捉佢嘅腳點踢嘅。 冇嘅，咁呢啲去到打呢度打好埋身啦。咁但係頭先阿鐵男講得啱啊，就係呢位布同玫瑰咧，佢九歲開始學跆拳。 系咯， 就可能阿张伟丽冇乜点研究过佢嗰个背景，就可能佢以前啲脚都唔重啦，即系我谂下，但系即系我谂阿铁男讲得好啱，就其实唔需要重啊， 你攞個位準唔準啊嘛？ 唔係呢，其實有，我覺得有少少幸運成分嘅。 有，我絕對同意呢、這個呢、這個係有幸運成分嘅，有少少撞彩嘅。所以我諗 rematch 咧就即係可能性相當之高啦。咁問題 啦， 問題啊 ，Rose 打唔打啫？係咪而家 冇得唔打㗎嘛？ 可以唔打㗎，可以唔打㗎。因為而家張偉麗佢要打咗好多場。即係可能要打其他場先再可以 再打 翻佢啦。咁、哦、可能再同佢打其他場嘅時候，輸到阿媽都唔認得。咁呢個就 Ronda Rousey 嗰個情況啦。輸咗俾 Holly Holm 之後就哇謝曬。好啦，咁嗱 ，anyway 咧就頭先阿志林講，我有幾同意嘅就係、是，儘管呢阿 Rose 呢個暴徒玫瑰這個呢個咧，佢個成個部署啦、執行咧係好好，但係我覺得唔多唔少有少少幸運嘅成分。 係。 好啦，後尾個問題咩咧？就係個裁判啦。 係 個裁判。是不是這個停得太快呢？ 我們看回張偉麗起翻身之後的那個狀態，就知道個裁判是判得啱的。因為你看到張偉麗起身之後不是短時間，是一段幾長的時間都是企不穩的，都企不穩的，到他發脾氣說判得太快那段時間，他走開那段他都是企不穩的。所以其實他腦應該是受到震盪，如果不拱開他 Ross 繼續打他頭，他應該沒得翻身的。 是啊，咁這個是那個權證一個即係現場的決定啦。咁他現場的決定咧，係的而且確有陣時可以太快嘅。但係佢個動機唔係話要做假拳啦，而係話佢要保護呢個拳手咧。因為如果俾阿 Ross 再打落去咧， 即係可能以後唔使打噶咯。 同埋睇到佢埋身嗰陣時，佢唔係淨係打除先噶嘛，佢唔係打除，佢一撳低個頭先， 一撳 咗個頭先先打，即係證明咧，即係佢喺臨場嗰個發揮係好冷靜啊。 因為點解佢會撳住佢個頭先打咧？因為咧其實 UFC 而家都改咗啲例嘅，就係咧唔可以打後腦嘅。咁如果咧佢就咁趴喺度咧，佢好容易錯手打後腦咧，就變咗犯規嘅。咁撳翻佢側面出嚟打就好啲啦，即係我唔使落除落咗個後腦度。 唔係，但係佢已經留手嘅喎，即係如果譬如話我撳低之後，我一個批爭落去就爆曬咯。 但係係啊，唔係有啲都係會落批爭嘅，但係我因為你始終佢都唔係打開跆拳，即係佢打跆拳啦，唔係打啲咩，佢未必落批爭嘅，依啲習慣嚟嘅。咁但係你唔使批爭嘅，其實你一撳住佢咧，你放鬆隨落個太陽穴咧，基本上都死得㗎啦。但係你點解要撳住咧？就係、是、佢個頭變咗後腦向住我，向住我後腦向住我就唔可以兜上向下打啦嘛，我要側邊打，咁側邊打個力量又係唔夠上向下打個力量大嘅。 即係所以話你好似呢個啊嘛， 係啦，咁揼係啊，咁樣揼落去咧係硬啲嘅，同埋咧咁揼落咧係唔使用力嘅，你基本用個身放 翻。你即係睇好多香港人睇咗呢個即係呢一部分好開心。 點解？因為佢係代表中國啊 嘛。咁呢個就涉及政治，我哋唔講啦。即係有陣時睇呢啲咧，有少少虐待狂嘅，即係你係見爆光啊，咁佢冇爆光啦，係嘛？咁冇爆光就證明嗰個選手好嘢咯。 係，唔係其實好嘅拳手應該唔好打到周身傷嘅，傷對方其實應該打到佢傷裏邊好傷。 冇戰鬥力咯， 係啊，冇戰鬥力就得，破壞咗戰鬥力。 即係成日其實打拳，我諗最重要，即係如果想打 tournament 就係你唔使打到爆光噶嘛。即係呢個係一個睇戲嘅問題咯，睇戲嗰啲又個爆曬光爆曬，其實唔係嘅。泰神嗰啲兩三錘咁，你已經都唔使起唔到身。我見有啲嗰度即係想起身起唔到啊，係咪咁？所以泰神就話，即係其實即係好似阿張偉麗啲，唔係一啲即係唔係一啲最高，唔係一啲最高水平嘅選手。咁但係好難講啦，因為男仔同女仔始終唔同啦。 唔係咩？佢始終係草量級啦， 草量級 唔係咁重啦， 啲拳唔係咁重。 即係草量級要重拳，即係其實好少嘅，即係好少嘅。有嗰啲全部都係冠軍嚟㗎。 係啊。好啦，咁嗱就我仲即係有一段可以講嘅，就係阿 Rose 咧睇到一段咧，就係佢從一個美國嘅教練係練黐手嘅，係 嚇。 咁呢個美國教練係學截拳道嘅。咁你會唔會即係覺得其實而家武術冇乜分，咁咩界限？ 冇啦，咩界限啫？其實我亦睇過好多咧，好多外國拳手咧嗰啲打法咧。其實有啲中國功夫影子噶啦，譬如嗰啲咩你而家覺得好笑咩黑虎偷心，喂真係有鬼佬用嘅喎，亦都有鬼佬真係咧會喺嗰個擂台度咧，有啲真係會用合氣道嗰啲咁樣嘅小手反嘅喎，即係其實都已經 咩係小手反啊？ 即係將個人扭腕摔跌嗰啲咯，即係咁樣扭住摔跌咯，即係咁扭。 即係 Stephen Score 嗰啲最。 Stephen Score 嗰啲真係有人做，真係有人用呢種方法嘅。咁而家咩嗱？有時你睇到合氣道嗰啲兩個師兄弟夾嘅啫。 咁啊，嗰啲比賽，因為嗰啲拳嗰啲啊擂台戰咧，因為唔係夾噶嘛，咁所以咧、那個鬼佬扭嘅手嘅時候咧，那個對方咧就唔識得同你夾啊，即係唔識得跌啊，結果將個手腕扭甩咗， 斷 啊，扭甩咗手腕咯，所以咧 唔係，所以你跌嗰下咧係要跌嘅，如果你唔跌咧就 唔識嘅， 唔跌就斷手噶啦， 跌就扭咗手腕出嚟，扭咗手腕出嚟，扭到你唔跌啊，咁自己扭出嚟咯，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咧打啊。即係打呢啲咁樣嘅擂台咧，反而咧係中國人咧就好即係好厭惡中國式嗰種咁嘅功夫咁。 個個而家其實打西洋拳係打泰拳，一上台就其實就擺個架出嚟已經係 係啊 ，boxing 啊，泰拳咁咯。 就算佢出嚟擺個架出嚟，就係好似呢啲咁樣嘅。係 啊， 打打下都 變翻一危急就係變咗泰拳 boxing 嘅泰拳嘅。咁就算好似一龍都走翻去練泰拳啦，即係變咗其實係亞洲或者係中國裏面好對嗰啲傳統武術嘅技巧咧就好厭惡嘅。反而啲鬼佬咧就反而開放啲嘅，佢覺得你。啲招有用就反而會用嘅，就係咁解啦。 但 係 點解你覺得佢哋會練黐手咧？即係阿 Ross 同 其實練黐手咪練到嗰個信嗰、那個手感咯。即係講即係一般黐手，我哋就練嗰、那個個手嗰個反應啊嘛。咁就其實練輕身嗰啲咧，咁即係佢要個反應要夠快咯。咁其實黐手係練到反應啊嘛，又係手與手之間嘅接觸之後嗰個反應係好好噶嘛。所以唔係話傳統武術一定係渣嘅，其實傳統武術都有啲好嘢嘅。 係啊。咁啊，最後我想總括咧，就係而家打 UFC 咧，即係個水平越嚟越高， 同埋越嚟越健康咯。因為你見到，如果你係UFC 迷啦，你早期嘅 UFC 打法咧，同而家係唔同嘅。早期 UFC 咧係可以撩音嘅，扯頭髮都得嘅，係唔可以咬啫，唔可以咬，唔可以插眼之外咧，道打得嘅，撩音得嘅。我有一場咧，就嗰陣就 White Tank 就唔知同邊個打。那個空手道好長頭髮嘅，佢咪擲住佢，即係掹住頭髮，跟住下下春袋咯，係咁嘣嘣嘣嗰嘢嘅搞唔掂，咪投降咯。即係嗰陣時，原來到後來就賣咗俾即係而家嗰個人之後咧，就好多例又改翻，就即係比較上用，即係合適大家睇多啲咯，冇咁殘忍咯。 係啊，咁同埋女主選手方面，我覺得就相當之犀利啦。 係啊，好睇好睇。 咁你覺得個訓練方法係咪已經好大改變？ 而家因為佢 MA 嘛，而家我哋淨係去到啲管道啦，你見到個沙包咧，好多都喺地下嚟噶啦， 即係。我而家呢排我上管嗰啲全部喺曬地下。 係喺地下嚟噶啦，因為即係而家變咗地戰比較重要嘛。其實有好多研究咧，即係嗰啲 martial art 嗰啲研究咧，即係話其實就算係街交都咧，好多時咧就話你 finish 一個比賽一個打鬥咧，有超過八成啊嘅都喺地下完成嘅。咁所以咧變咗而家好多時都會練地戰嘅啲人。 咁呢個亦都證明到就係李小龍係高瞻遠矚啦。係一個有冇五十年啊？ 有啦，個七幾年瓜嘅數啦。 係啊，五十年前佢已經預見到今日發展嗰、那個即係趨勢啊。 唔係佢嗰陣時，李小龍嗰陣時已經睇巴西嗰啲 variety two 噶啦，即係嗰啲咁樣嘅無即係無咩，即係叫無。模仿咩 ？Reality 唔知中文係咪叫無手無保護啊？無保護格鬥啊！即係總之係徒手打交嘅咧，亦都 Reality 已經係唔分兩級嘅，重量級同輕量級打嘅，即係唔係冇好似西方咁科學嘅，幾重同幾重打，幾高同即係嗰啲咁，之後好理性咁分開嘅。喺巴西嗰啲基本上啊，你打得就打啦咁嗰啲嘅。 咁咪證明就即係拳嘅，即係拳呢個比賽本身咧就。越嚟越科學化 啦，尤其是而家因為上咗電視啦，同埋嗰啲訓練方式咧都越嚟越科學化噶啦。 咁其中一樣嘢亦都好重要，就係食咩嘢啦。係 啊，食咩好緊要，唔係食做運動食咩好緊要嘅，因為你做運動個量咁大。如果你有睇有一隊叫巴西嘅叫 Top One 嘅 team 咧，成隊巴西隊咧嗰啲訓練啊，哇，好刻苦啊，但係人哋嗰啲營養都好豐富嘅。 係啊，咁我講食咩就唔止食普通嘢咯。 哦，梗係啦， 因為有一兩位。都是輕量級的女子選手事後被人驗了出來是 那些炸了這些你吃那些驗不到的那些炸的那些一定不是很專業的那些 好了那我們今天很多謝鐵男因為這個是臨時拉夫的但是因為大家對這場拳賽就 很有興趣 很有興趣那就變成大家都很喜歡在這茶餘飯後就是你一言我一句所以大家不妨再多次慢鏡頭重溫，即係張偉麗被 KO 嗰種嘅原因啊！好啦，咁我哋再見啦，拜拜。 Okay, bye bye